第69集，世界末日。 巧，冬天的后半夜，在离我家十几公里的小便利店里重逢，是他们有多巧？是不是和你能在半夜的灌木丛里找到10000块钱那么巧？ 许少卿没有再说什么，没一会儿，安里就踏踏实实地睡着了，发出均匀深沉的呼吸声。许少卿经过一个小型服务站，就进去加油。加油的时候，他注视着副驾驶那边安静的睡颜。安里睡得很熟，但这次没有流口水。许少卿看着他，这才开始产生了一种狂热正在逐渐下头的感觉。加完油以后，许少卿没有着急走，而是停在休息区的车位里。他下了车，走到稍微远点的地方，点了根烟。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个梦，梦醒了吗？好像还没有，不过快了，因为他开始觉得冷了，差点出柜了。如果不是安里及时去锁了门， 是疯了吧？我今天是疯了吗？ 许少卿摸摸嘴上的伤口，他觉得指尖冰凉，在发抖。 许少卿，你该不是个傻子吧？你不是吧？在杨广胜的房间，把一个男人摁在地上没锁门，外面都是生意伙伴，还有记者和媒体。那你这十年是在干什么呢？装的人模狗样的逼样是逗自己玩呢？你妈让你这好儿子给送走了这么久，你终于要摁不住了，来这么个烟花般绚烂的收官大作庆祝一下是吧？你不是吧？世界失控了没？好像还没有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还好好的。好个屁，我怎么了？是不是该反思一下，是太贱还是太疯？就因为我的小鱼儿可能要被杨广胜给撬了，可那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没有金钱的支撑，也没有感情的维系，看上去好像是进了一步，其实这简直比花钱还纯粹，是毫无契约感的关系。是无论我俩什么样的身份差，只要安里一挥手，我就要乖乖滚蛋的关系。习惯了，那又是什么屁话？就是，许少卿，你放心，我说话算数，我就和你行不行？哦，倒不是因为你怎么样，只因为我习惯和渔夫山泉了，你就在超市的货架上，对吧？我看见了，放心吧，我就拿你。虽然货架上和你一样的红色包装有整整三大盘，但我现在已经拿你了，不是吗？许少卿，那你还想怎样啊？你这个年龄不懂什么是身体关系吗？哪那么多事儿啊？就咱们这种纯粹的关系，难道我应该觉得你是特别的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说一句什么来证明你应该是我的唯一？嗯， 许少卿，我们发展固定关系吧。 好啊好啊， 这是我男朋友安里。 许少卿，我不能跟你继续了。 什么都你说了算， 我就是想谈恋爱的呀。 许少卿把嘴里的烟头捻成了微型。 我比杨广生帅，比他聪明，他明明就是肆意妄为，还好意思在光环里不满足的谱写富二代伪伤痛文学，说你靠爹还不肯认，要不是那样你怎么跟我比？一个直男来搞这些花花的，来抢我的人，你还要不要点脸？谈恋爱谈恋爱，不要脸，跟养狗似的，每天往食盆子里放点狗粮放点水，等他们上来蹭你的腿，你就捡一个抱抱，那他妈也叫谈恋爱？我 我为什么只能是？我们只能是？ 真的，你要无所谓，我跟你手牵手走下楼梯都行，一直走到杨广生面前。我怕什么？走啊！ 我可能是还没醒。 许少卿在冷风中头脑再次发热，用手指掐灭了烟头，掏出电话拨了个号。 喂，爸，是我。 哟，怎么这么晚来电话啊？ 嗯。 有事吗？ 有。 怎么了？ 我。 有事吗？ 我。 许少卿仍然只说了一个字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艰难地又说了一个字，结果还是这一个字。 我。 我什么呀，小卿？你在哪儿呢？ 你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，哎，有点犯病，明天还要去医院监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江前跟你说了没有啊？ 许少卿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江前给他发的微信了，他不想看。 哦，知道。 啊，明天啊，应该是年前最后一次去医院了。出院时候啊，你接上我啊。哎，快过年了，我呢想去看看你妈。那天你能空出来半天吗？上午。 嗯。 哎，上次那个，你到底什么事儿？这么晚打电话给我？ 没事儿，早点休息。 许少卿在草窠旁边的石墩上坐了下来，他看着远处那个灯光很亮很亮的加油站，想，如果是世界末日就好了，他要变成一个丧尸，见谁咬谁。他看见阴影中有一个身体晃晃悠悠的人影，背对着亮光处，脚步僵硬地打着横，朝自己走过来了。那一瞬间，他有种感觉，梦想成真了。 许少卿，你真他妈太孙子了！熄火了还让我在车里睡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冷吗？我差点冻死。 醒了， 我抓着门把手，冰凉的，我就梦见自己是个兵法。搓寒冰剑的时候卡条了，冰球子卡在我手里，怎么搓也发不出去，我整个人都要被自己冰住了，我就想跳一下打断施法，然后我就醒了。 好暴露年龄的游戏啊。 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好，冻着了。 你抱抱我吧，热我一下。 安里一愣，走到他身后去。许少卿坐在石墩子上，他就从后面弯腰下去抱着许少卿。 不能直接回车里去吗？那里暖和点。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 嗯？ 之前有件事情我骗你了。 才有一件？你说。 其实我和你说的以前的那件事。 哪件？ 就是如果我很焦虑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要，但如果我突破了那个临界点，即使身体特别特别想要，想要都不行，脑子却涣散了，不想要了，那我就无论如何也解决不出来，就像要疯了一样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 不知道，我以为你随时都可以。你再给我解释一下吧。 算了。 你是不是说你今天很焦虑，所以今晚不想了？ 嗯，是。 你确定？我今天都跟便利店那边请假了。 真的？ 当然。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，都11点多了，你要是早说我就可以去上班了。 你竟然为了我提前请假了？ 真不是，因为我不知道今晚的宴会会到几点，还那么远，所以就提前请假以防万一。我怎么可能预知你会死催着我非要早退的？ 我好了，想到你为我请了假，我就可以了。走吧，快点。 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 许少卿走得很快，几乎是拖着安里上了车。 等一下，我不想在车里。 我等不到1208了，谁让你勾我的？ 绝对不行，这一段天天陪你在车上玩，今天一定要在床上。 这里回去怎么也得半个多小时呢，要不你先让我凑合下，然后再去120吧。 不行，要不去休息区的招待所。 那破地方还不如我车里呢。在下小神机缘中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